北京时间22点整。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飞，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我是老车 啊。昨天我说福特说的可能有点惨，这个微信平台除了喊红包的，多多少少的都是抨击我的。嗯， 没关系， 我依然还是很开心。就是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觉得能说到我两句，多半都是喜欢福特的，或者是福特的车主。 这是嘛？最起码来说是关注过的。 对，那么就证明一件事，福特在中国或许还有希望。 嗯哼。 那转念说回来，不管是长安也好，还是福特集团也好。我希望是你们能够正经八百的拿出一些良心态度，对得起自己的这些忠粉和消费者。 是的，是的，这是最关键的。 你得对得起人家拥护你，对不对？ 对。 不过福特卖确实惨。好了，说回来了，对不起啊。回顾一下昨天的主题啊，也希望福特和长安集团可以能够真正对得起咱们的消费者。我们这些媒体从业者呢，其实是抱着一颗对汽车工业也好啊，抱着对大家这些消费者也好，一个非常关注的这个态度，在关注着每个汽车品牌。那么他卖的不好，我们就得说人家卖的不好嘛，对不对？那么今天节目呢，礼拜六跟大家说点开心的。怎么说？有一些车型还是有一些优惠的。 是的， 我跟老车呢也是盘点了一些众多一些优惠的车型，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叫什么 介绍，就是介绍， 介绍介绍、 介绍一下行情目前的啊。 嗯，当然啊，这五款车型呢也是相对来说销量还算不错的， 还可以，也算是热销的，应该在我们的排行榜当中也都是常见到的。 对，你看有一些车型我们也不太好说吧，像什么斯丁格， 那没法说，有些车确实没法说。 什么迈巴赫，什么900， 对啊，你现在天悦 防弹版本 W12， 你 人家 没用， 降个30万，对我们来说也还是个数字而已， 对对对对，还天文数字啊。 啊，那我们说一些实实在在的车型吧。哎，我觉得这台小车还确实是很多的年轻人，第一辆车的选择， 嗯， 是吧？ 嗯，是，没错。你说的是风范吗？ 啊 ，CT 风范啊， 对，风范。风范其实也是改到现在的样子呢变化不大，就跟原来的那些个风范的样子不大，然后里边的变化也不是特别大。目前这个车的一个优惠呢大概是在这是指的是北京地区啊，不同地区的这个优惠是不太一样的。目前在北京呢差不多有6000元的一个优惠。 嗯， 然后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 嗯，这现在只有北京是吧？ 啊，不，今天咱们说的这个呢，因为我们统计的是更多的来源的行情呢是从北京过来的、所以说不是说那种普遍性的这个优惠都会6000，可能北京车市相对于全国来说优惠力度稍微大了一点，有的地区可能会没有这么多。 哦，我以为你总结了全国呢，我还想说今天中午给你补个鸡腿儿。 行，我自扣一个啊。 嗯，自己扣吧。北京的这个价钱跟全国可能还有点差距，所以咱们听众朋友，你要是想去关注这个风范的一些车型，或者是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些所有车型啊，您可以以北京这个参考价为基准，来跟你们4S店店头的这个销售顾问进去聊。 嗯， 这个套路是这样的。哎，那个我想去问问你们这个风范优惠力度多少啊？啊，先生，我们这儿没有优惠。那不能啊，我这听着优惠6000呢，这个什么情况？哎呀，先生，那您在哪儿看呢？我这听朋友发朋友圈看呢，那个人电台节目讲的啊。然后你就跟销售顾问去聊，销售顾问说那我们6000肯定做不到啊，那你这哪儿的价钱，你说不行你就把北京扔出来，然后他们就说那不行我给你便宜点吧，2000块钱我们这还是可以做，要不然送点东西啊。就这个讲价我相信啊是门非常高深的学问。 是是是，其实这个行情呢可能北京地区它是因为4S店确实数量是居全国最多的， 嗯， 然后车源呢也可能处于这种经济啊或者交通这种运输的中心， 嗯， 它的物流也相对来比较一些其他省份要发达一些， 嗯， 所以它的车源充足，然后呢它给出的相应的优惠力度也就高了一些。没关系，这个下回呢我们再总结一些在全国各个地方的，比如说像我们西南地区啊，华东地区， 我们来看看那部分这个热销车它的一个整个一个优惠情况。 其实也难为你了，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讲吗？我们这档节目全国大概200多家台去播，然后要你 确实要是覆盖的话，就确实很难，有点难， 是。 但是可以以重点区域嘛，你像西南地区呢，那一些，你比如说我们身处一个可能三线城市，那块可能四 S 店少，但是我收听到了节目之后，我可能去省城买，那这个时候 省城这么夸张， 我去省，我做了一个省城的汇总。这样的话大家就能有指导意义了。 其实现在说到底购车还是挺方便的，就是还有很多的这种现在的一些什么瓜子购车，什么土豆购车什么的。 其实是这样，我觉得你看举个例子说我们现在说的是北京的行情那其实北京辐射的周边，比如说河北离北京咱们说在300公里以内的这些城市，我都可以来北京买车呀。 300多公里便宜6000块钱，往返 路费不能这 算一算那还能省顿烤羊腿， 是吧？你那省就是一顿啊。买车人的心理你要好，算得很精细的。 哦，时间多贵呢，我跟你讲，车老师时间多贵啊！ 你周末在家躺着床上也是睡懒觉吗？你还不出来 睡眠这事儿对我很重要，我跟你讲现在哎呀，对不起，说风范说聊远了风范现在反正1.5升的手动 CVT 小车不错如果说您想看看的话，可以用我们跟您说的这种方法和方式尝试跟您那个本地经销商来进行去聊一聊。还有就是您看看这1.5够不够用的话，您可以试驾一下。行，风范先跟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一下回来我们继续看看其他的车型在北京地区降价力度怎么样 入夜间微凉，繁华落地成霜，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自难相忘。 悠悠桃花凉，前世你怎舍下，这一海心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都是假象。 了解价格波动。观望出手，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快车道，欢迎回来。接下来说说下一款车。 下款车也是一个关注度很高，但是这款车最近出现了销量比较大的起伏。 怎么说？ 没有原来那么的坚定 了。因为那个凯越上了。 有一定的关系。 它俩区隔很小。价格区间也很小。 是的，是的。 然后新凯越上了之后，他们俩长得又很像。 所以 说就导致英朗的这个。 就是英朗。导致英朗最近的一个销量整体出现了一些波动。 也是这样，正是因为这样呢，我们看北京的这个英朗现在优惠力度还是很不错的， 全系几乎是优惠22,000， 两万块钱， 两万块钱， 综合优惠吗？ 对，综合优惠。 哎，那就不一定怎么着了，这两万块钱这优惠力度这么大，看起来搞不好还得什么4S店金融啊，乱七八糟啊，什么东西的。 现在我相信不光是北京吧，全国4S店应该都是这样的做法。你想得到更大的一个优惠的话，要满足他的一些开出来的一些所谓的条款。 其实我说到这儿，我想多聊聊豪车。 你说4S店的这些条款， 就 是 你说卖一台车，你买一台车。我说咱们的就是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4S店的销售心理，对等不对等？ 当然不对等了。 你看 我们， 我说你想站消费者的角度说哈，是吧？我作为4S店角度说，是吗？你看啊，我说说我要是4S店老板，我每天需要担负多大的压力和心理创伤，行吗？行吗？今天就盘点一下啊，就赶着聊。我呢，这片地是不是我的呢？ 不是， 不是我的。我得租地吧，签合同吧，每年得多少钱吧，盖房子嘛。你们这个，我上面大东家说了，别克，你们盖这个4S店必须要达到我们这个四星级级别，然后里边得有什么什么样的设施，然后还得采购我们的什么什么设备，啪，我拍一堆钱上去了，好是吧？两块钱出去了吧，招人吧，我不知道现在咱们这个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们有几个家是做企业的，有几个是做管理的，还有几家做 HR 的，是不是现在普遍面临一件事，招人特别费劲？特别费劲，招人费劲不说话，这招好人就是难上加难。我得需要金牌的销售顾问吧？销售顾问卖车卖的好得贵吧？是吧？养一批人不说，水电费得扣吧？是不是？ 那肯定。 然后好嘞，这都说完了，我这就是我现在店头需要的东西都弄完了。别克说了，那你每年得在我这买8000台车，要不然我不让你卖。8000算少，单一车型可就每年就有8000辆嘛。 不止， 对吧？而且说到一件事，我们必须要这些全款提车呀。我们你钱不给我，车不卖的。怎么办？我每天我是老板啊，我睁开眼睛，眼前飘过一个数，这数我今天要不赚到，我就生赔。 明白， 是吧？ 明白。 这是我讲销售的销售心理， 是。 然后每天如果说我要想，我还得跟销售顾问压压力，你说我是做个好老板还是做个丧心病狂老板？好老板就是，哎呀，你们好好卖啊，好好卖啊，好好卖、啊。丧心病狂的，哎，你们这个月卖不了，全国走啊，走了怎么办？走了办还得招人，然后最终又导致一件事，哎，你们赶紧回来保养啊，你们不保养我养不下去店啊。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做买卖做生意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 那肯定啊，做什么都不简单都不容易。 然后说你消费者的心态啊。 我觉得我不用说你那么压长串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我就一句话。我就一句话。 我天，不大风刮来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是来买车，我兜里的钱是我赚的，又不是 啊，哎呀， 我也不是偷的，我也不是抢的，我也是靠是吧，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换来的。 别出卖你的智慧和 啊，对对，智慧不是我挥汗如雨搬砖，我是不是出卖自己的身体？是不是？ 是这道理、 那就一样的嘛。你有你的这个苦衷，我有我的难处。但就说还是那句话，你说那跟我有毛关系？我这车，你说吧，多少钱？10万，不买走人。哎，你回来得给自己8万，对吧？肯定是越便宜，我当然是越想买了。至于说保养，那大家都知道，保养，在质保期之内，一般多会选择在4S店。这个时候我们就会 网上就会看到这个案例出来了。大家都管 4S 给取了个名，对吧？大家都应该都知道叫什么 啊 ？Full 3嘛，嗯， 对 ，Full 对。然后这个时候就说，哎，大家都多黑啊，公司都多贵啊，各个品牌，哎，这一下就拉出差距，大家都能知道了。 嗯， 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中间啊是一个，可能也许是在，因为咱们也没去过国外这个 4S 店，所谓的 4S 店啊， 嗯， 咱们也去没有买过车，也没有体验过到那儿去保养，他们跟销售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处理和沟通。这就目前国内的这种现状来看的话，长期只要 4S 店还有这种实体形式还有，那就还会长期维持这种情况。 国外的其实国外人消费比较简单，就啊、哦、行买了。 对，国外可能有这样一点是好的，就是他们提供的车辆基本要比国内的高、嗯、就是配置要高，你去买基本能达到你的满意，不会让你老是波动，我今儿买一个低配的不行。 还有一件事，就是这些所谓的发达国家吧，他们买一台车不像我们买一台车这么麻烦，不是买一台车这么费劲。 是是是， 就人家一台车，人家一个月挣3000块钱。 对的，而且我觉得咱俩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啊， 你看看人家国外那个车标价， 都2-3万块钱。 对，你有5万块钱美，有5万美金或者5万欧，那都是豪车了。 对啊，所以然后人家一个月挣3-4千块钱。 就是你别说3-4千，那 所以人家买台车真就是没那么往心里去。 对，就是所以说人家 我们这一3-4年不攒点钱，连个首饰都买不起、 啊。而且人家的二手车市场也很发达。我大不了我去二手车市场换一个开开嘛，对 不 对？ 人不调表啊。 就是。 不过我跟你讲，现在同样一个问题也在国外出现，就是也有很多车辆从事网约车的工作。Uber 呀 ，Uber 呀，这个本儿那个本儿啊， 嗯， 他们跑动辄跑十几万公里的事儿，他们调不调表，下一步对他们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量。 也许人家这个规范很严谨啊， 别提那个，我跟你讲，他们不调是因为觉得费劲、懒，不愿意调。商家 明白了，就是还是没有中国人这个算的精明。啊，各种钱都能给你算到、嗯。 不过国外有的时候也，他们会多考虑一件事，就是比如说我买车，我多多少少也会，就是他们卖车的也好，买车的也好，有的时候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一部分问题。 哎，这就会沟通很容易了。 就是、我是觉得现在国内的有的时候买车和卖车的人天天见面跟打仗似的。 嗯。 你想 也不会， 我必须要在人家炸足优惠，我必须得想办法给你挖无限制的坑，让你发现不了。 哎、对， 我得挣你钱。你得在我这省钱。 是的，是的。你看现在啊，到网上去看，说你，比如说这个车优惠了4万块钱， 嗯、 你会大吃一惊。哎呦，这以前才几千块钱，怎么一下变4万？但你看他后面开了很多附列的条款。 但对不起，你也在我这置换二手 车。比如对店内金融、持本地牌照、店内保险、 哎、 加什么多少多少钱装饰，这一套下来，你都可以承诺才能给你这个优惠。 而且还有背后还有很多隐藏的东西，就是你看有些销售顾问，我觉得吧，我花多花点钱我认了，说哎呦先生啊，那个你们在我这上保险，我们的新车嘛出了问题都在4S店修的，我能帮你想想办法什么的，对吧？ 嗯哼， 多客气说的。有些买车，你买车不在4S店上保险那行，我欠你钱，我你就这是不是啊？我跟你讲啊，就是有的时候销售顾问那个状态，就是不是提供服务的样子。哎，说远了啊， 说 回来 了， 说远了，说远了， 说回来。 其实说回来呢，就是希望大家买车呢，第一要当起消费者的这个权利要握好，第二呢，咱也相对的可尝试理解一下 4S 店店主的苦衷。我相信这样，你稍微带着一点矛盾的心情去呢，对待和蔼的销售顾问的时候呢，咱们差不多就行了。但是要对待那些气急败坏的销售顾问，那你就要拿出阶级斗争的态度来。 对，大不了你换一家嘛，干嘛非得跟这儿买啊？ 哎，对，这个叫我总结啊，现在买车消费者一定要做到不卑不亢，有理有据。 嗯哼， 多听听我们节目，我们多给你分析这个心理状态啊。说到哪儿了？ 这下一辆车吧，咱们 优朗优惠2万块钱， 对，2万块钱， 20万。行，那我们休息一下啊，回来之后再给大家说说有几款车型的优惠力度还是不错的。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三七五六五绿的童年，一瞬间，白色一。 快车道，欢迎回来。哎，周末我跟大家聊的有点散，刚刚啊。说回来，还有几台车在北京的优惠力度还是不错的。 对对对，说一个 SUV 热销排行榜里面经常能看到的，最近卖的也是不错的， 嗯， 就是别克的昂科威。 而且这台 SUV 我觉得在这个级别当中，这个价钱呢，包括开起来的感觉呢，大家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可以可以考虑，可以考虑。目前来看的话，全系也是有着将近3万块钱的一个优惠。 是的， 哎， 那除了这台车呢，它的兄弟车型那个叫雪佛兰的什么来着？ 探界者 啊，就是做工糙一点，配置可能低一点， 也不算太低。 但是呢，他们两个作为兄弟车型，它就卖的话更便宜一些。如果说您觉得买昂科威的价钱觉得有点差点意思，您就可以下探一个级别。对于这个塑料质感，就要包容一下， 就不要有那么多奢望了啊。 对，选这个什么叫什么那个叫透气的这种织物座椅， 哪哪都是硬啊， 没问题， 开起来可能到处响的这种车， 哎， 也没那么夸张，没那么夸张。 什么情况？ 嗯， 还是不错的啊。 嗯 啊，优惠多少钱？那个还 哪个？探界者吗？ 啊，不，昂科威 啊，3万3万 啊。探界者应该也差不多， 探界者应该比这还高点，我觉得差不多吧，差不多。 对，然后接下来呢，再跟大家来说一款， 这是自主品牌的车型了 啊。 对，就是东风景逸的 X5， 东风景逸的 X， 哎，东风景逸的 X5。 哦，这 不能直接说啊 X5， 那容易引起歧义。 这台车优惠力度有多少呀？ 这台车优惠力度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10000元的直降。 嗯 嗯，就是也是优惠了10000。 底子还不错，这台车更多的用的是日产的东西，这儿就不多说了啊，嗯， 对，不多说。 然后接下来说个正经八百的日产轩逸。 哎，日产轩逸，这个是买车，本田是买车送发动机，这个是买车就送大沙发。 嗯， 哦，轩逸坐起来舒服，开起来很安静。 轩逸就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老， 蜡烛灯是吗？ 老。 哦，嗨，没说嘛，买车就送大沙发，这要看具体的需求。 哎， 我跟你说啊，是这样，先听我跟你说。 嗯， 我昨天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对比，是对比的什么呢？是新宝来找了3代不同的车主，就是从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一直到现在。 嗯， 你结果最后你发现问他们这个不同代车主，问他说这个新宝来怎么样啊？出人意料的是，第一位那个开03年的那个位宝来车主说， 嗯， 这车跟我那车没什么变化呀， 嗯， 还是我那个好。 嗯 嗯，那你说老，老怎么了？老就不能满足你了吗？ 啊，没问题。这样的车呢，一代换一代，但是我觉得这种老可能还会走复古路线。像轩逸这种车，我觉得特别适合在后排的中央扶手或者中央通道那加一个茶台，然后呢，这个茶台 上面趴着两只小蟾蜍， 哎，然后这个下边要有个储水系统，然后那个茶杯那个座一定要坐深一点，保证车不管怎么摇晃，水呢只能晃到这个茶台上，不会洒到车里。 嗯， 然后偶尔堵车之间，想起一首那个比较悠长的这种古， 这来首 古琴， 古琴什么， 哎， 这个就完了吗？高山流水 啊，然后拿起茶杯，啊，今年的龙井尚可，尚可， 是吧？ 哎，这种心态就有了。好了，今天周六跟大家聊的真的是有点天南海北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如果有什么相关的问题，通过微信来找到我们，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就可以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期待着你的回来，我的小宝贝，期待着你的拥抱，我的小宝贝，多么想牵着你的手。